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一组民歌，曲目有《感生灵》《送情郎》《丢戒指》《摇篮曲》《溜溜歌》《想亲亲》《绣荷包》《五歌放羊》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《哪有闲空回娘家》《知道不知道》《下四川》《沂蒙山好风光》《姑嫂对花》《康定情歌》《石豆豆》《拔根芦柴花》。 Hello。 情深。 呼嘿，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呀儿哟。 Thank you.